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91集，九眼天珠。周万东又打了一个哈欠，贾桂枝看见了，他盯着后视镜里周万东那张嫌恶不屑的脸一直看，嘴角浮起报复似的微笑。他一字一顿道： 后来我真的吩咐他了，我跟他说我要那颗九眼天珠。 尖利的刹车声，车子以漂移式的弧度猛然打在了路中央，好在后面的车距离还远，没有发生追尾。贾桂枝无所谓似的对着周万东笑了笑说： 是啊，老赵被你们提携着带货赚钱，他知道你们手段狠，不敢动什么心思。他要九眼天珠干什么呢？他也不知道珠子会那么值钱，那颗珠子是我要的。 车侧的后视镜里，远处的车渐渐近了。周万东定了定神，重新发动了车子。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奇怪。 你要九眼天珠干什么？不是为了钱吧？ 贾桂枝不屑似的牵扯了一下嘴角。 哼，钱？你们这些人就只知道钱了吧？你没有生长在西部，不知道对我们这种从小就有信仰的人来说，这些东西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那颗九眼天珠，我原本准备拿来供奉给我们的大住持的。 供奉给大住持？周万东心里泛起了嘀咕。 你想供奉给大住持的东西，还会心甘情愿让我拿走吗？ 贾桂枝看出了周万东的疑惑，冷笑着说了句： 哼，只是现在已经用不着了。我太爷爷说的没错，如果不按白银小姐说的做，大住持也救不了我们家的。 白银小姐？白银小姐是谁？这些日子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了。 周万东满心狐疑，连问了贾桂枝好几次，但他恍恍惚惚的，好像完全没听见一样。周万东听说过大住持，但是没听说过什么白鹰啊。白鹰听起来像是个普通的女人名字，何德何能居然能跟大住持相提并论。贾桂枝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他在想白鹰小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说起白鹰，绕不过自己的太爷爷贾桂红。太爷爷贾桂红，家里行三，人送混号贾三。贾桂枝记事的时候，他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。关于这位太爷爷的事情，他都是听爷爷说的。爷爷说的时候愤恨得很，他说早先他们根本也不是西部人，在沪上住得好端端的，那是个好地方啊。你不晓得霞飞路上是有多么的繁华，那么多太太小姐穿旗袍高跟鞋，身段扭啊扭的，美死个人嘞。还有那么多商铺，卖蚊帐、花露水、雪花膏、背面剪刀、礼帽，什么都有，还可以看电影，还有唱戏台。他还告诉贾桂枝，燕京的名卷在燕京火了，那不能叫火，拜过了沪上的码头才真正是红遍全国呢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啊，外国人都争相建租界的地方。他阿大贾三一天晚上拉黄包车回来， 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，要全家马上收拾行李搬家，搬去大西北。大西北是什么地方？荒无人烟，自古以来的流放地呀。以前那些犯了事的高官，一听说要被流放大西北，举家发疯的发疯，上吊的上吊，谁会巴巴的主动搬到那种地方去呀？而那个时候国内兵荒马乱，东西南北无一不乱，不是打仗就是流寇，要么干旱，要么水灾，一大家子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就这么上路，那不是找死吗？贾三的老婆当时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最终无济于事。出发时除了贾三，每个人都跟哭丧一样。开始其实没有确切的目的地，只是往西北走。贾三话里话外透露过，北方正在打仗，不好去，南方也不稳当，听说游击队神出鬼没，得住人少的地方去。但是大西南不能去呀，那是白鹰小姐吩咐避开的地方，所以只剩下大西北了。原本一大家子人也没准备定在南迁，只是到这附近的时候，天降横祸，正撞上霞青地的马氏军阀纵军掠夺，杀人抢粮，掠银掠马，一路上辛苦保全的财物也几乎被抢掠一空。最让贾桂枝的爷爷不能原谅的是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之中，阿大贾三只是大喊大叫着让他们赶紧躲起来，他第一时间去抢夺保护的居然是一口长条箱子，以至于阿娘在逃难的时候中了流弹，连惊带吓，一命呜呼。丧人失财，无以为继，不得已最终落户囊迁。家里没人喜欢太爷爷，都嫌他神神道道，诡秘怪异，如果不是碍于养育之恩，老早连人带铺盖赶出去了事。尤其是贾桂枝的母亲极其讨厌这糟老头，因为他在家里生下贾桂枝的时候，贾三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从偏房一步步蹭到他的屋子门口，近乎惊恐地重复着一句话， 就是这孩子，80年大限，早晚应在他身上，早晚应在他身上啊！ 后来贾桂枝问过爷爷，这80年大限是什么意思？爷爷瞪着眼睛唾说：“ 你听着，老不死的胡说。他说他早年遇到过什么妖怪，还说妖怪让他做一件事儿。”70年的时候就要着手开始做，80年是大限，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没完成，贾家从上到下就会断子绝孙，死无全尸。我呸，脑血瓦特了，从沪上跑到这个地方来。 对于这辈子没能做成大城市人，爷爷是那么耿耿于怀，每次骂太爷爷总要提上这么一句。对于妖怪这回事儿，贾桂枝觉得家里人嘴上口口声声呸，可心里头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，不然的话为什么从小就让自己信了佛呢？母亲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叮嘱他， 要潜心向佛啊，桂枝，大住持会保佑你的。 后来有一天，太爷爷病得都快死了，贾桂枝蹲在门口铲沙子玩，一抬头看到那个瘦骨嶙峋的老头眼睛贼亮贼亮的，一下下的向贾桂枝招手。他忘记了母亲远离太爷爷这个老妖怪的嘱咐，鬼使神差地迈进了太爷爷的房间。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忽而一马平川，忽而颠簸难行，除了偶尔在荒无人烟无法辨识方向的地方下车方便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赶路。 迷迷糊糊靠着车里的冰柜睡了几次觉之后，终于是将到了。时间正是半夜，车子停在靠悬崖边的山道上。后厢门一开，周万东探头进来，粗声粗气地问秦芳： 要方便不要？ 嗯。 秦芳嗯了一声，蹭倚着车厢壁起身。这一路上，由于秦芳的分外配合，周万东没怎么难为他，到最后连嘴上缠着的胶带都懒得给秦芳贴了。毕竟总要动嘴吃饭吗？丝丝贴贴的，秦芳不嫌疼，周万东还嫌麻烦呢。方便完了上车，周万东他们却似乎并不急着走，在车后絮絮地说话。秦芳一颗心跳得厉害，他动作幅度很轻地蹭到车门处去听，听到贾桂枝说： 应该就在这一片山崖山谷里，但是从高处完全认不出来，这些山都太像了。我太爷爷说过他有地图的，我们还是按照图从地面老老实实进去。 地图？怎么听着跟盗墓寻宝似的？ 周万东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耐烦。 你太爷爷那地图你看过没？那地方你去过吗？ 没看过，也没去过。 看都没看过，你怎么知道有？ 太爷爷说过的，他说过的东西都放在一口长条箱子里，没人动过。 周万东纳闷了。 为什么不动啊？好歹打开看看呀，说不定老头子留下了什么宝贝。哎，说不定里头他们有金元宝呢。 金元宝？哼。 贾桂枝冷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